感谢主。那么我们进入最后年度教会年度的最后一个季度啊。那么这个季度的主题叫什么来着？灵性的表现啊。那么灵性的表现最好的操练地方就是家庭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讲一下有关于家庭当中我们如何来操练婚姻的真谛，在我们基督教当中到底是什么。那么婚姻当中的盟约的本质是什么，婚姻它的奥秘又是什么，在我们基督教当中基督徒夫妻的本分是什么，信与不信的是否可以结婚，那么基督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所以说今天呢，没有结婚的听起来有益处啊，有结婚的听起来更有益处啊。家里边如何来操练服侍神啊？婚姻我们知道是神在全人类当中设立的一个最美好的男女关系啊。那么这个关系就是在遵照上帝的旨意建立起来的家庭里面，这个家庭一定是荣耀上帝的。因为你遵照上帝的旨意建立家庭，这个家庭一定是荣耀神的。那么这个家庭当中呢，是生活就好像是我们可以这样比喻，预先尝到了天家的那种滋味啊，喜乐的滋味。这是神设立婚姻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婚姻是神亲自设立的，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家庭当中神已经给我们设立的制度，你不用再重新设立了，不用说我在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家庭，不是。在我们基督教当中，婚姻已经被神所设立的制度，它是全人类的基本制度。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除了全人类的基本制度以外，它还象征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奥的道理，它的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教的婚姻观我们知道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之上的啊，我们的婚姻观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之上的。换句话说，圣经是婚姻的依据，也就是说在基督教中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事情解决不了你来查考圣经。所以说因为圣经是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基督教的婚姻观中呢，婚姻是创造宇宙的、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上帝所设立的。当他看到他所创造这个人呢啊的时候呢，他非常的高兴啊，非常的喜欢，觉得非常美好。但是呢他发现他啊这个孑然独居不好，他就开始要关怀他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有关怀啊，这跟上帝学的啊。那么关怀他就说，那人独居不是吧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什么配偶来帮助他。这一句话大家就可以来否定同性，因为上帝所造的就是什么，给他造了一个夏娃，有人和上帝作对啊。那么你要想到上帝最恨恶的就是不圣洁，就是要当上帝，想当上帝啊。上帝最大的仇敌是谁啊？撒旦魔鬼。撒旦魔鬼是什么事情让上帝生气啊？他想当上帝，对吧？哎，想篡位。所以说，人如果背逆上帝，其实反过来可以这样说，就想当上帝。啊，上帝，你这个事情不对，那个事不对，我觉得这样做更好。于是神就采取行动，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啊，或者说为他造了一个帮助者。可见基督徒的婚姻是神所预备的， 婚姻不但是神自己所设立的，婚姻也是基督自己所赐福的，耶稣基督赐福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既是神又是人，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一共行了很多神迹，多少神迹呢？数来数去呢应该是35次之多。那么这35次神迹当中，第一件神迹行在什么地方？哎，就是在婚礼上。他非常重视婚礼，他在这个婚宴上，所以耶稣基督很尊敬人的婚姻啊，人与人的结合啊，终身成立家庭的婚约，这种礼仪里面耶稣基督亲自参与了。耶稣参加婚礼，但是在婚礼中间呢，他不是这个逢忙毕露啊，来这个出风头，没有啊，而是他静静的在等待必要的关键的时刻，帮助举办婚宴的这个家庭。因为这个家庭我们知道在招待客人的事情上出了一些问题，是吧？因为这个遇到麻烦了，是他们意想不到的啊，因为前来参加婚宴的人远远超出了他发出请帖的人啊。也许呢，他发出请帖的时候呢，他发了一张他把他的岳父岳母哈，这个儿子孙子什么一家人带了5-6个人来，是吧？他那个酒呢，他算的数不够了，所以说这想不到，也许呢是没想到人的酒量如此惊人哈，那喝太多了。所以呢，结果是婚礼到了一半的时候，婚宴上还没有结束，酒就什么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事，尤其在这个犹太这个国家啊。那么你婚宴上一定要有酒啊，没有酒呢，这个就不完整了啊。那么这些人的话，来参加的人啊，或者是啊没喝上酒，或者是饿着肚子啊就走了。所以他在路上，我估计他们非常不高兴，是吧？哎，那么也许他们咒诅，也是说埋怨，说把我们请来了，连喜酒都没喝上，这非常扫兴啊。所以呢，耶稣没有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这种局面当中，耶稣基督等候时候，等到最恰当的时刻，以便成人之美。这就是君子所谓啊，君子所谓是成人之美。那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婚姻当中，婚宴当中，是谁在帮助我们呢？是这位君子。但是当我们已经结婚了，家庭出现了问题，是谁在帮助我们呢？还是这位君子。所以说他一直在帮助我们，他会在最恰当的时刻，也许我们家中有问题了，怎么还没有解决呢？是在最恰当的时刻啊，大家都感觉到没有酒了，这个时候耶稣出现，大出手啊，出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是这样做的。但是耶稣基督结婚了吗？没结婚啊。为什么结婚？有人猜测啊，耶稣没结婚，也许呢是他不可以结婚，或者是他为了完成他的大使命，他就不应该结婚，或者说他就找不到对象，是吧？或者是他就是还没到他时候。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结婚，到底答案是标准答案是什么？哎，标准答案呢，只有等到我们到天上自己问啊，耶稣你为什么没结婚？那个时候答案是最美好的啊，所以等着到天上再问吧。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事实，耶稣在地上没有结婚，但是他从来不嫉妒人。耶稣没有结婚，他从来不羡慕这些结婚。耶稣没有结婚，他从来没有什么拦阻别人结婚。耶稣没有结婚，他也不对别人的结婚婚姻不满，乃是极力的帮助。所以说成人之美，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啊！就刚才我们唱的圣诗啊，我们愿意像耶稣爱我，愿意啊，我们愿意像耶稣一样，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么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一章 26到28节，第二章的18节，还有第三章的啊，不是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15节，这三处，我们刚才读的这三处圣经，让我们知道神设立婚姻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一下：第一，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让人互为终身伴侣，一起服侍神，这是第一点啊，终身成为伴侣，一起服侍神，终身下去啊，不能离婚。第二，成立家业，操练管理，是第二点，成立家业，操练管理。第三点，传宗接代，得到虔诚的后裔，啊，这是三点啊，传宗接代，得到虔诚的后裔。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了创造以及亚当和夏娃联合的情况中，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神直接的参与，神还把这个婚姻看作是一种什么盟约，神把婚姻看成一种盟约。什么叫盟约？有两层意思啊，平面和直角的关系。什么叫平面关系？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啊，他们是彼此相连的，同等平面的相连。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人同时又直接和上帝连接在一起啊，那么这就是牢不可破。所以基督徒认为他们的婚姻非常的稳固，因为神是他们婚姻的基石与保障。所以所罗门给这种牢不可破的婚姻啊，加以形象的描绘，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对吧？这是所罗门说的。也就据说呢，绳子把它拧成三股是最结实的。婚姻是一种盟约，它既然是一种盟约，就是一种结合啊。那么希腊文中的盟约呢，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使某件事物品离开原位。那么这个就是神设立盟约的关系，就是说借着盟约使夫妻合而为一。什么叫盟约？盟约和合约不一样啊。我们知道合约，什么叫合约呢？合约是建立在一种这个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基础上的，权利与义务，就是说呢，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权利与义务啊。而盟约的本质，乃在于那永远不断绝的舍己的爱。再说一遍啊，合约是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的，而盟约的本质乃在于那永远不断绝的舍己的爱。啊，这个爱和别的爱不一样，这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虽然盟约仍然包含着权利和义务这种元素，但是盟约就不再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一丈，你对我好我就好，你对我不好我就给你脸色看。所以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啊。但是盟约不是，盟约不计报酬，不计回报，以主动的付出的关系。因此我们说盟约的本质是什么呢？盟约的本质是委身舍己，是基督徒盟约的本质。委身舍己乃是基督徒盟约的本质。你要抓住这一点，你去找对象，找吧，找到了以后呢，你再抓住这一点，你幸福至极。委身舍己。所以我们知道由于这个夫妻关系啊是这种盟约关系，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夫妻双方是什么样的？平等的啊，不是一个高一个低。但是呢，虽然上帝造这个夏娃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是说来造一个什么帮手来帮助他啊。哎，但是这个帮助你要查考一下 Hebrew 希伯来文的话呢，这个帮助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互补，平等互补的意思，没有高低啊，平等互补，绝对没有卑贱 或奴役之意。所以说那个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就说了，说这个神呢早就设计好男女平等了，就用不着中国说那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啊，哎，那半边谁顶啊？谁都顶不起来，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谁都不能顶。但是上帝已经说了男女平等，哎，在神的心意中他没有叫女人高于男人，这是奥古斯丁说的啊，否则呢他就用亚当的头盖骨来造夏娃。他说呢，神也没有叫男人压制女人，否则他就用亚当的这个脚骨来造夏娃。肋骨是最贴心之处，所以呢是最亲密的表征，所以在基督教的婚姻关系中认为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灵魂体的合一。所以正如这个亚当，我们知道亚当给这个夏娃啊唱了一首情歌，是吧？他一看这夏娃了，哎呦，给唱首情歌听听吧哈。嗯，你看那，你看那个蛐蛐的时候，那蛐蛐一看见啊母蛐蛐，他就翅膀一起来就开始唱歌弹琴，噔噔啊弹琴。嗯，他呛成哥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给他起名叫什么啊，女人，是吧？哎，所以说他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经又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什么二人成为一体。可见基督教的婚姻是一大原则，就是离开联合啊，离开联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里的离开包含着不回头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指心理上的独立，绝不是说抛弃啊！我再说一遍，心理上的独立不是抛弃，也就是说呢，你离开父母不是抛弃父母，而从心里边是吧，来什么独立，哎，来彻底改变变原来你没有结婚以前与父母的关系。那么结了婚成立家室，应该是过自立的生活，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以配偶为首。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我们知道做得不太好啊，中国人老说这个啊，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结了婚以后丈夫呢仍然和母亲呢有太过亲密，就好像人说是好像脐带没剪断啊，还没剪断了啊，过于亲密，这是造成了中国所谓的婆媳关系一大原因之一，其实呢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是离开。至于联合，我们是指就是把什么交在一起，就是不是不但是肉体的联合，主要是你的灵、思想、感情的联合，也就是说灵的联合。这种联合是一生之久，不可分开。因此基督徒不能离婚。基督徒能离婚吗？不能离婚。不是说也可以离婚，不行啊。我们知道这个，你要打开圣经的话呢，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说的啊。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啊，省时间。耶稣说，耶稣强调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强调的。正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婚姻是一种盟约啊，盟约之极无悔之诺，盟约达到了它的最重要的顶点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不能后悔的承诺，叫盟约之极无悔之诺。这是，所以耶稣教导说婚姻人人什么都当尊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婚姻是极大的奥秘。保罗提到婚姻，认为那是极大的奥秘，象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你看，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这两者的关系呢，是爱的示范。 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地步啊？为教会舍命，是吧？那可见基督对教会的爱是永远不止息的，所以说夫妻的爱也是永远不可止息的。倘若离婚，就背离了神所设立的婚姻的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基督徒也有出现离婚的现象，有吗？有。但是根据基督教育观专家的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呢，他说出两点。第一点就是基督徒对婚姻有错误的看法，因教会已经失去了神圣洁的标准，那么充满着这种属世的价值观和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第二点，有太多的基督徒接受了不适当的婚前的预备，他们在不完全明白婚姻的本质与责任的情况下呢，他就开始结婚，而且呢，他们也很少受到相当的教导、教导和训练，啊，那不知道如何来尽他的本分，啊，所以轻而易举不是。耶稣说了，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耶稣在离婚这一事上的教导，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的话，还有一处马太福音第五章32节是这样说的啊，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耶稣强调啊，所以基督教绝对是要求婚姻圣洁，认为无故的离婚就等于犯奸淫，因此离婚是每个世代都应该正视的问题。但是由于罪的缘故啊，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犯了罪，夫妻关系呢由乐园坠入了痛苦的境地。因此圣经教导我们，婚姻的挽回之道是什么呢？就是爱和顺服，爱和顺服。第三点，基督徒夫妻的本分。圣经以弗所书5章22到23节呢，22、23节两节圣经对夫妻的本分做了比较详细的教导。圣经提到妻子的主要本分是什么？顺服。这里的顺服，我们要把它讲清楚，不然的话就误解了。这里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呢？是积极的意思，不是消极的观念。他不是说妻子成为丈夫的奴隶，或者是丈夫的这个比丈夫要低要卑微，不是，也不等于妻子永远不敢开口说话，在家里不敢发表他的意见，盲目的服从，不是要妻子成为家庭中的装饰品，埋没他的才干，而是因着敬畏神，遵从神的命令，存乐意服侍的心，温柔顺服，安静的心，凡事感恩的心，来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也就是说，圣经中形容这种顺服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为主而活，讨主的喜悦，尊主为大，主为教会的头，守主的命令，爱主，顺服主，啊，所以箴言呢31章10到31节就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妻子，啊，我们大家请打开箴言书，一个理想的妻子是什么样的啊？你回家就这样做，啊，你的丈夫肯定很高兴，你也很高兴啊。箴言31章10到31节，我们大家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我起应的方式，我读第10节，大家读11，往下读哈。箴言书31章，箴言在中间啊，圣经的，10到31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起应的方式啊。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它好像船，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义的法则。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下面两句话很重要哈，我们一起来读：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这是李晓的妻子啊。别回去以后开始捻线，开始卖线去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这是一生是丈夫有益无损的才德的妇人的最好的定义。从这里可以看出，顺服丈夫的妻子是最自由的人，是基督教观念。我们从基督教这些观念来看的话呢，因为他达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妻子顺服丈夫，不仅是符合神设立的秩序，而且正针对男人这种普遍的心理。神先造的什么亚当，后造的夏娃，这有次序的，任何事情都有次序，并不是说他比你低啊。但是男人呢，我们知道他的这种心理，不管是信主不信主的，他特别需要妻子的尊重和支持，哎，否则他的自尊心呢就极易受到打击。圣经中妻子顺服丈夫的例子很多，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非常顺服丈夫，是吧？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非常的顺服她的丈夫，是好榜样。圣经的教导，但是是平衡的。记住啊，她提醒丈夫，她的主要本分是什么？爱妻子。你不爱妻子，妻子怎么顺服你？啊，这种爱是无私的爱，是舍己的爱，是不计回报的爱。这在这一点上呢，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他爱教会，并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爱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圣经上独独强调的这一点是非常在理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妻子容易忽略顺服的重要性，而丈夫也容易忽略对爱的这个妻子的爱的这种需求。常言道，这个爱情只是男人的什么，就是说爱情啊是男人生活中的什么点缀品，却是女人生命的全部啊。这是常言道啊，大家都这样说。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爱什么你们的妻子，因她什么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没有阻碍啊。你祷告有阻碍，那怎么回事呢？可能在这方面有问题了啊。这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的，妻子需要丈夫细微的保养顾惜，这是一种以耶稣为榜样的这种舍己的爱。要成全妻子，这种舍己的爱要呵护她，要交换她。相信一个爱妻子丈夫，他的妻子一定是忠心顺服他的啊。所以妻子可能没顺服，可能你对他的爱不够，是吧？反过来说，所以丈夫除了爱妻子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做头做领导。 这个头和领导不容易当啊，这个头和领导呢是仆人，既仆人又领袖啊，这是在马太福音20:27-28记载的啊，说这个一个领袖应该怎样啊，谁愿为首，也是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什么仆人啊，正如人子来是要什么，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但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什么做多人的赎价，正如人子来。所以说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结论是什么呢，做领袖的首先要当仆人，你才能当领袖啊，先当仆人再当领袖。所以做头的丈夫应该是仆人兼领导者，在这一点上最值得效法的模范领袖人物是谁啊，就是耶稣啊。所以他是神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人。在基督教的婚姻观里面呢，男人是女人的头啊，但是没说女人是男人的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有一个头呢，不是说平等的吗？难道不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说了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平等的吗？怎么还有一个头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了盟约啊，这个盟约是一生之久的约，那么在双方的盟约当中，一方必须要决定家庭政策之权，因为它是永远的啊，你就好像一个社团啊，你没有一个头不行是吧，乱了，要负责任，这个负责任的社团的头的法规他是自己负责任的啊，有人出问题他要负责任，所以要当仆人。假如一定要有个头，为什么是男人呢，为什么不是女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认为这个头更多的是指次序上的先后，次序上的先后，因为上帝先造了男人后造了什么女人。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真有人希望有女人来当头的，现实生活中你不信主的也不想让女人啊来当头啊，你一当头的话就成慈禧太后了啊，你再当头就说啊，这中国有几个头是女的皇上啊。另外的话呢，在现实生活中啊，一般的女人是重情感，男人重理性是吧，所以通常男主外女主内，他说家中出现了那气管炎这种现象，在外人的眼中总是认为这个男的没有骨气是吧，哎，那么这个尸体桶，可见妻子来管丈夫有一点这种违反自然的地方啊，这是神造人的次序。第四点，信与不信的是否可以结合为夫妻。基督教的婚姻观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什么叫恶啊，大家知道恶吧啊，同父一恶啊，附上恶，那个牛你给套上一个恶嗯，拉低啊，这个人附上恶啊，他就是要这样走啊，要好像就不自由了，同父一恶。他们认为神所设立的初衷是希望这个婚姻神圣而美丽，夫妻二人不但同行而且同心又同工。他说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怎么也谈不上在婚姻里面一起享受主内的同心同工的喜乐啊！我们今生的婚姻也许是幸福，但是永恒的价值却是可怜而且贫穷。这种结合要冒着结婚以后蒙受重大的损失的这种重重危险啊！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所以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有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啊，大家回去后呢好好看看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八节，有关于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那但是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没有结婚呢？有啊，有一些呢结婚以后把另一半带到主面前的也有啊，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这种比率非常非常少，而且道路曲是崎岖不平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痛苦。有些呢很不幸要遭到这个信仰的逼迫啊，要背十字架，还有的人呢多数情况下就是为了求家中的和睦就不信了，那个信也不信了啊，所以不要太自信，说我能把他带到信主面前，把他带信了。所以主耶稣为了保护基督徒信仰的安全，保障婚姻的幸福，因为信仰会深深的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信仰会深深的影响一个人的婚姻观，时间的运用，休闲的运用，这个待人处事、交友态度、价值观、道德观、金钱的使用、教养儿童、思想方式、处理危机等等这些方面，你信的和不信的都不一样。你原来信的不信的时候，你可能对很多事情感兴趣，你可能要需要娱乐，需要去跳舞，你才能满足心里的。你信的主义好像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了，是吧？哎，眼光不一样，思想不一样了，这种时间观也不一样了，价值观不一样了，金钱观不一样，道德观不一样，教养儿童的观念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处理危机这些方式都不一样了。所以说你为什么要找这个麻烦呢？要找信的啊。但是呢不是说你找信的就不传福音了，该传福音传福音，但是你心里不要有私心，我把这个人传了，因为我看上他了啊，传了我让他结婚。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一切，所有的一些信与不信的这些方面十分巨大的差异啊，摩擦性很大。那么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基督教的话，基督化这种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基督化的家庭，我们都信主的这种家庭呢，一个基督化家庭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刚才我们说到丈夫对妻子的责任，是吧？妻子对丈夫的责任，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儿女对父母的责任。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妻子对丈夫的责任要爱妻子，那么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呢？也提到了。但是父母对儿女的责任是什么呢？要爱你的儿女，引导儿女到基督面前。第三点，要照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第四点，为儿女积蓄养生之物，看顾儿女。第五点，管教儿女，你不管教不行啊。第六点，不惹儿女的气，这是圣经的教导，都是圣经根据啊。那么儿女对父母有什么责任呢？有，听从父母的教训和指教。第二点，孝敬父母。第三点，顺从父母。第四点，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那每一个基督化的这个家庭都应该有敬拜，如果没有敬拜，你就是一个残缺的基督化的家庭。每天花出一定时间，全家人在一起读圣经祈祷，这是最重要的尊敬神的一个办法。凡忠心这样行的家庭一定是蒙福的家庭。夫妻双方同心合意的侍奉是最美好的事情，但如果有一方不同心，或者是说根本就犯罪，或者说呢有一方给另一方增添了许多十字架，要如何来处理呢？说哟，我有离婚的啊凭据了，因为他给我钉三十字架，他反对我信主啊，信与不信的原不能同父一轭，我要离婚。不能同父一轭他是什么意思啊？你没信主之前你别去找。但是如果说一方给另一方增添了十字架，或者说他反对你，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一定要顺服神的安排，要绝对不能够灰心失望，绝对不能错走一步，中了撒旦的圈套，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带到神的面前，要学会了恒切的祷告。不是说祷告了以后不灵，而是神的时候没到，那个酒不到他喝了没有了以后，人连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了，他都着急了，意思说说什么，哎，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呢。所以要祷告，要相信神的时候最美好，神的时候一到一定会给你成全的尽善尽美。有一个真实的见证啊，有一个国内有个弟兄啊，他这个自己做见证啊，做了婚姻的见证。他说他结婚将近20年了啊，他现在可以做见证了。他说这个最初的时候他不信主啊，家庭在农村，就是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以后啊，是最首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啊，万元户啊，我们叫万元户，有1万元可了不得那时候是吧、啊？哎，所以在婚姻上呢，他也有钱了，他精挑细选，他到处找挑，挑来挑去，挑来挑去。他自己开玩笑，他说：“我最后挑上了一个最美的林黛玉，啊，林黛玉知道吧？啊，林黛玉。啊”那么他认识了1年以后，结婚了。结婚以后结婚以后，发现妻子是精神病。哎呦，他就想完了，哎呀，万元户全花完了。给妻子治病也没有一点好转，所以他很失望。在毫无希望的时候，正好有人给他传福音，他呢就这个半信半疑的，就是让耶稣给抓过来了，就信了主。但是哎，想试试的态度，他信了主以后，他非常的生命改变了，非常的投入，并且呢这个追求啊，所以不久呢就在教会里开始服侍。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啊。那么教会里面的家这个事，家里的事他都担在肩上，很累，有的时候也烦，但是心里还是觉得很甘甜，有耶稣基督在里面啊，按照圣经我要去对待妻子。这时候妻子的病越来越严重，很严重，疯得没有一点人样子了，照人看来是根本就没有办法了，是吧。有一次呢，弟兄从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完了聚会回来以后，一身疲倦，回家以后立刻伺候老婆孩子，给他们做饭啊，心里面想，因为有主的爱啊，还是要喜乐啊，做饭，做完饭以后啊，就这个摆在桌子上，摆好碗筷子啊，盛好热汤啊，安置好孩子，进屋里请太太啊，太太吃饭喽啊。请出来了，太太她也没有表情了，出来以后坐下了，说咱一块儿闭上眼睛祷告谢饭哈，谢饭，这是闭口谢饭，一闭上眼睛以后，这个弟兄呢，突然间感觉哗，怎么这么热？这个他太太拿把那一碗热汤，啪就泼在他脸上了，立刻他的脸上全起了大泡，鲜血直流。所以说就这样，他一年又一年，这个弟兄忍受着精神病妻子给自己带来的无数的痛苦和折磨。他去找这个牧师问怎么办，是不是能离婚，他牧师说不能离婚，你要祷告啊。所以他非常听神的话，他爱主啊，他清楚知道圣经有关夫妻的教导，甘心情愿地忍受着，虽然也是非常痛苦，但是有一个听主话的心。他说啊，主让我爱他，我就排除万难地爱他。就这样，他一点一点地被主磨练，被主征服，慢慢地服在主的手下，经过了8年的时间，这个弟兄真正完全地放下这副担子，完全服在神的手上，只有完全地放在祷告中，凭着信心向神祈求。他有一天又回家了，回家以后啊，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把妻子哄到床前，说咱一起来跪在地上向神祷告吧啊，跪着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一刹那间他的妻子呢突然完全恢复了。他说啊，当时两个人相视相对而视，放声大哭啊，都明白了，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不是痛苦的泪，这是感恩的泪，一个激动的泪，也是苦尽甘来的泪。从此以后，这个妻子病好了，对弟兄非常支持，两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服侍神的事业中。有时候这个妻子在家里忙家务，弟兄出去传福音，两个人呢很默契，默默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弟兄对自己的精神病妻子的真实的爱，终于换来了丰硕成果。他最后感慨地说了两句话，很重要。他说，假如你活在对方的恶中，就一定不会活在神的爱中。假如你活在神的爱中，就一定不会活在对方的恶中。啊，我再说一遍啊，假如你活在神的爱中，对方的恶中，就一定不会活在神的爱中。假如你活在神的爱中，就一定不会活在对方的恶中。啊，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这两句话啊。其假如你活在对方的恶中，就一定不会活在神的爱中。假如你活在神的爱中，就一定不会活在对方的恶中。他是总结出来的这两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是神所赐的礼物，每一对婚姻都是独特的，不一样啊，在神眼中有独特的意义和目标。借着婚姻，基督徒能够体验神的爱和生命的奥秘，能够活现出神与人所立的盟约。这种盟约绝对不是基于互惠的原则，而是在于无条件的相互爱的委身。我再说一遍，这种盟约绝对不是基于互惠的原则，而是在于无条件的相互爱的委身。但愿我们都能够从其中学到荣耀神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从万古以先还没有创造我们之时候，你就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你的话语。我们遵从你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得到福气；我们遵从你的话语，我们家庭就能蒙福；我们遵守你的话语，我们就能预尝天家的滋味。婚姻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幸福的礼物，让我们每一个人珍惜我们的婚姻，来预尝天国的滋味，一同将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还没有结婚的也得到益处，结了婚的更得到益处，听到牧师讲这个婚姻的真谛啊。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在婚姻当中能够真的先享受天堂的这个美好，而不是享受那地狱的痛苦。那要活在神的爱中啊，不能活在对方的恶中。我们接下来还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该行的，请让我们基督徒就努力奉献。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不知道这奉献的意义，请让它过去，不要作难。我们奉献的时候唱这首诗歌《主恩典够我用》，不管在什么情况，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们唱两遍，第二遍的时候我们一起赞美。 当我说他熟悉烈火痛苦时，我会心痴妄，完全无助。 谢主带领我们来到您的殿中，来学习您的话语，来敬拜赞美您。您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都是您的恩典。我们本来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做罪人的时候，在做您的仇敌的时候，您就已经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摆脱罪的捆绑，来成为您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而且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以色列的亚伯拉罕的子民有出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千千万万，但最后得救的不过是最后的余数。 聚会结束前，我们用三一颂，我们再一次把赞美归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满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